在这个地球，地球里有个我，在黑暗中探索，探索你的温柔，温柔划破了宇宙，宇宙不再退后，黑夜总会有尽头，拥抱你在怀中。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必强留，理想要爱多久，不要再等候，等心碎以后，何苦让思念折磨。他给了你什么，是欢喜或难过，长地久，人却难相守，你还想为他怎么做，由不得情多深爱多久，到了这个时候要等他没发生过，爱又能爱多久，不怪你泪流，因为看不透聚散离别的痛，只因为情会冷，爱会疯，拥有不是永久，要走的不必强留，你想要爱多久，不要再等候，等心碎以后，何苦让思念折磨。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昨夜我洒下了泪珠，就像个串串珍珠，那是对你真爱的情。对你的真情流露，昨夜我洒下了泪珠，就像个串串珍珠，愿你永久收藏在心底，当作那感情信物。多少的花月圆，多少的风雨路，才骗了孤单路，尝尽了寂寞苦，为了谁你可清楚。